四郎探母。再请听刘桂馨演唱的《行路殉子》。 这件事，没有。 到如今儿做了的家贫，天命为什么你忘却了这深深的父母的旧时情呀？知恩儿做官岂不得有小的忠心，儿做官怎忘却有不孝的子孙，倘若是平地陈光苏地，那是在我的儿女壮壮一点点是是是非，我看儿女怎样的都一定 再请听《斩浪子》。